时光流转。 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，我们都是飞行军，他们的战斗超前。在秘密的树林里，放出了万百不灭的宿命，在高高的山岗上，有我的火神好兄弟，没有姐姐。我们都是飞行军，大炮的杀手手有神，在秘密的树林里，保住了万百公里的宿命，在高高的山岗上，有我们我最好兄弟，没有谁。